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辛苦一天之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这档复古的电台点歌节目。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三。北京今天虽然没有下雨，但是呢，也还是阴云密布，温度呢也很高，湿度也很高，在这样的日子依然不算是舒服。但希望你的情感世界当中，都是风调雨顺，阳光明媚。今天晚上让我来继续帮你吧。如果想点歌，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心有所爱。 再美的雨才飘落下来，都会变成了尘埃。再好的未来，你不在，都让人寂寞难挨。我徘徊在看你过得多精彩。 所爱。我可能给不了你世界上最好的一切，但是我一定会把我最好的一切给你。当然，在没有遇到他之前，请把美好的一切给予自己和你所爱的家人朋友。特种小猪猪辛苦了，又是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听着节目想点播一首歌。 早场电影，午后咖啡厅，姐妹四档赖在 KTV， 散步去看雨，小背包旅行，两只猫咪在怀里呼吸。 为你送出这首来自郭靖演唱的《单身美好》，我想你应该很认同歌里面所唱到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也会出现的场景，和姐妹在一起 KTV 啊，也可能是去旅行。其实一个人的时候，属于你可以支配的时间是相当的多的，而人生这样的时间到底有多久呢？真的你也不知道，所以好好的享用吧，因为很快那个对的人就会出现了。出现之后呢，两个人就会为人生的幸福目标一起打拼。下面这首歌呢，就是要为女友送上歌曲的 Swiss 在江湖要点播的歌曲。他说，今天呢是我女朋友的生日，我想为她送上一首歌。跟她谈了6年的恋爱，从开始的异地恋到后来的在一起，其中经历了2年， 去年我来北京读博，他也一起陪伴，确认过眼神，是要一起生活的人。如今他九月份要回上海读研究生了，我想说，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你走多远，都不会走出我的心。你要那首歌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但是我想李健的这一首《当你老了》，一定也能够表达你对女友的这份爱和深情。所以真的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大家是为了更好的明天一起奋斗。生日快乐。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取暖，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唱起这 这是来自史密斯博士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女友的歌曲《当你老了》。其实所有的女人都特别害怕自己老了以后不美了，在你心中可能和当年爱上他时的样子截然不同了，但其实爱你的男人他最为欣赏的并不是你的，不完全是你的外貌，更多的是你的性格，是你的灵魂，是和你在一起的感觉。所以呢，也不必刻意的特别在乎自己的皱纹啊，或者说样子没有原来好不好看，只要你也很认真的在打理着自己，不希望自己的样子不好看，其实只要顺其自然，岁月给予我们什么就什么样子去爱他就好了。好了，继续爱得更久点，今天晚上浪漫的情歌还真的很多。下面这首歌呢是柳先生要送给老婆方慧的，今天呢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为你送上这首另一个天堂，谢谢老婆。 期待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 在你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每天每天越来越爱，逻辑就这么简单， 转到同一个频道，你为我的幸福坐标，我多渺小，能爱着你才最重要，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 在你身边。 老夫老妻平常可能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情话，但是在十周年纪念日的晚上，是要透过电波大声的说爱你。下面这首歌呢，是要送给黎慧 ING 的，有一点耐心好吗？这首歌送给你。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除了回忆撕裂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终难哭散，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8月15号到19号，英国冰上芭蕾舞团首度访京，届时花费15公里制冰馆、15吨真冰搭建24小时打造的独特溜冰场将出现在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上。戏剧经典《天鹅湖》、世界优秀冰滑表演者、高难度唯美冰舞强强联合，表现出天马行空的创意和令人惊叹不已的舞台效果，在炎炎夏日为观众带来终身难忘的暑期体验。继续来关注，刑侦缉毒剧《猎毒刃》正在江苏卫视热播。于和伟饰演的高智商、高学历的化学工程师吕云鹏，在遭遇家庭变故之后，只身涉险深入毒贩集团。他不仅要完成个人的复仇，还要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一名功勋卧底。剧中爱恨情感博弈动人心魄，正邪较量也扣人心弦。于和伟近日接受采访时说，深渊一方面是我们指的黑暗势力，另一方面是人的欲望，我们在探讨的还是环境极致下人类的情感，关乎爱与人性。从故事的脉络上看，猎毒刃从一名普通的缉毒警察的牺牲着手，衍生出一系列不同战线、不同身份的人为了禁毒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深刻揭露了毒品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危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还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7月18号周三晚上9点33分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来到爱得更久点。这档节目也有常常出现的点播频率非常高的热门歌曲，比如下面这首，这是来自一位用户6401207513，他点播的歌曲。他说，我现在和男朋友正在车里听节目，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男朋友，要对他说，山哥，希望我们一直好好的，虽然天气很热，但是这首暖暖呢却是发自心底。 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两只汤匙一个碗，多心烦，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得更好，把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知道慢慢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是 希望你变更好，这句话是这首歌当中可能是让你心里最暖的一句了，因为你自己有多好你都不知道。我会用我的爱让你更加自信的。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下半时段，如果想点歌的话呢，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是于家豪啊，这位听友要送给他的好朋友，他说我的好朋友这一年经历了很多很多，一次次的与病魔做斗争，愿以后的他生活可以如愿以偿，每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点一首他最喜欢的陈奕迅的十年送给他。好，也祝你的朋友身体越来越好。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实在是太深入人心的一首歌，每个人都会因为听这首歌而回望自己的人生中很重要的十年。愿听到这首歌的这位朋友更加幸运更加健康，也希望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会拥有你梦想中的那一切。好吧，继续来送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点歌节目的大热门，它来自 UP 张三的歌，这位听友要点播的。他说我想点播一首小幸运，提醒自己也提醒最重要最珍惜的那个人，能够遇见彼此是真的很幸运，不要轻易的吵架，更不要轻易的放手，可是吵架了真的很难过，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我自己，珍惜命运给的幸运。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 己，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 爱上一个人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在生活里完全的接受一个人，接受他的好，也接受他的糟糕，接受他所有意想之外的那些你不能接受的，同时也知道人没有完美的。好了，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呢，就要在这首当年大家都喜欢的一部偶像剧的主题歌中告一段落了。如今呢，这部戏又开始经过翻拍，也会在我们的视线中出现，但好像感觉都变了。所以请珍视每个年龄段当中能够感动你的那些点和那些人。好啦，下一个节目是男左女右，我还会在这里等你。 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